古语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离地新闻睇时事，都要有烹小鲜嘅细心。 我哋唔单止嚟自多伦多，更有嚟自全球各地嘅嘉宾， 包括温哥华、洛杉矶，仲有好多其他地方。 虽然我哋都唔系住香港，但系都关心香港嘅。 希望我哋能够用国际时事思考我哋嘅未来。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六点半，城寨见。 好，一星期已过，又到咗离地新闻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 Titus， 我系 Chris。 咁啊咧，首先咧，我哋先读一读信先。我哋上个礼拜咧，有访问咗一个化名叫 Bobby 嘅香港留家香港学生嘅。咁佢期望咧政府咧就能够出一个对佢哋呢群喺海外活跃香港运动嘅学生咧一个 special permit， 等佢哋可以留低。咁下面咧就隨即有個咁嘅阿喬文話 ，Chris 可唔可以幫我哋讀一讀咧？ 咁 A 君咧就係咁樣講嘅，喺海外咧就唔好翻香港住啦，盡自己所能喺我哋生存咗先啦。嗱，重點咧係生存。咁跟住 B 君咧就喺度話，身在外地並唔係生存，係有尊嚴咁樣去生活。咁 A 君咧就喺度咁樣答嘅。咁同本身就喺我哋嘅生活嘅人係唔同，佢哋而家咧係要警戒中共嘅騷擾啊，成啊，咁點解唔係生存咧？咁 係啦。咁樣咧就其實我哋即係一聽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嘅 argument 嚟嘅。actually， 究竟生存定生活咧？由佢戰爭入面生存定係生活咧？咁樣樣，你覺得點啊？首先， 咁其實兩樣嘢咧就可以用英文咁講咧，就唔係 mutual exclusive， 而且係一個哲學嘅角度講咧，係有佢嗰個相輔相成嗰個作用。咁譬如話喺香港，因為依家嘅情況咁咧，的而且確好多人就發覺不能夠有好尊嚴咁去生活，甚至生存咧都可能有少少困難，就嚟到加拿大。咁講真啦，嚟到即係加拿大咁離開一個自己生活咗咁耐嘅地方，一定係有啲困難。咁但係既然係困難，今日又會唔會又去翻一個生存嘅地步，而唔能夠追隨向往達到自己所向往嘅一個生活，對生活有要求嘅程度？如果唔可以嘅話，咁你何必嚟到加拿大咁遠？你應該咁講，嚟到加拿大就係正正，因為有一啲人就會覺得香港唔單止生活係有困難，甚至連生存咧都有啲唔同程度上嘅困難。就嚟到加拿大就希望有一種高層次消息嘅生活嘅要求，咁但係嗰樣嘢都達唔到嘅話，或者呢個唔係你嘅目標嘅話，咁你就諗下，咁你當初嚟加拿大究竟為咗咩咧？咁 咧，老實講句咧，係咪真係喺一個咁困難嘅時候，我哋就只能夠生存，唔能夠生活咧？咁嘅樣嗱，傳奇新聞廣播記者 Edward L. Murrow 咧，最初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喺二戰期間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喺英國倫敦發回一批報導。咁樣咧，其中有一段咧，我覺得幾有意思嘅。我覺得其實佢當時咧就描繪英國國民喺德國空軍連日轟炸之下點樣去生活嘅噃。你有冇幫我讀？ 系啊，呢篇文章咧就讲下当时英国人嘅日常嘅生活嗰个艺术啦。呢度我要讲嘅咧系人住喺嗰啲屋仔里边嘅小人物，佢哋冇着制服，亦都唔会获得表彰英勇嘅奖章。就今日下昼啫，佢哋个个戴住头盔，唔着制服，由地下掘出一啲仲未爆炸嘅炸弹。两个女人隔住佢哋间屋中间嗰块黄冚冚嘅草地，干晒啊嘛，因为嘅黄冚冚嘅草地喺度倾闲偈。都唔使打開廚房個窗啦，因為廚房個窗嗰啲玻璃神咗就打到爛曬啦。咁一個擔住口個煙斗嘅好矮嘅男人就行過嚟，望住間炸爛咗個屋，佢講：，唉，仲有一個炸彈喺度，咁應該係剩翻一粒未炸啫。咁你睇佢哋啲樣咧，真係好鎮定，好勇敢嘅。解除警報之後，大約一個鐘頭，一個二個已經喺草地上面嗰啲凳嗰度挨挨蹦蹦喺度睇當日星期日嘅報紙啦。嗰班少女穿着啲廉价嘅夏天衫喺条街度行，并冇人喺度虚张声势，话自己好勇敢啊，勇武啊，乜啊乜啊咁，亦都冇人喺度叫嚣喧哗，人人都喺度平静咁样接受现实，过现实嘅生活。我觉得呢啲人勇敢镇定得叫人难以置信，佢哋都喺呢场战争里边嘅无名英雄。 我觉得咧，有小罗斯科第一次就任嘅时候，就任总统嘅时候嗰个演说咧，其实讲咗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就系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其實呢，你睇返嗰班英國人喺德軍嘅轟炸之下仍然可以好平靜咁樣閒話家常喺度出去閒逛，十二支炸彈都好似哦就係嗰粒炸咁樣，即係嗰種嘅生活呢，其實對於我哋，我覺得係一個更加 inspiring 嘅一樣嘢。若果我哋喺外國生活，時時都要驚又唔知乜嘢暗殺啊，又干涉啊中共嘅，即係其實呢樣嘢唔係呢種生存，其實已經意味住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俾中共打敗咗。 嗯， 若果我哋真係好好咁去生活嘅時候，即使喺外國，就算你喺香港都好， 嗯， 即使你係好好咁生活，呢樣嘢就係嗰個不屈不撓嘅嗰種意志。 嗯嗯， 你能夠可以 keep 到呢一種嘅生活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你冇被打倒，你冇被打敗，嗰， 嗯， 種嗰中共唔會令到你屈服嘅一樣嘢。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更加成功嘅。 嗯， 所以唔好话喺外国话我唔能够生活，只能够生存，即系唔好勉强。 嗯， 即系其实你仍然系可以好好咁享受。讲到尾，其实就系嗰个心态嘅问题。 嗯， 你能够好好生活嘅时候，就代表你冇被中共打倒。 嗯， 而呢一样就已经系一种胜利。 嗯，我想这样讲，其实这个所谓生活如常是有个艺术在里面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要说香港或者共产党啊成啊这样。那你现在香港或者很多其他地方，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那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你完全无遮无掩，哎呀又不戴手套，又不洗手，又不戴口罩，什么都一切如常，好像美国某些州份就搞到公司都赖晒东西，又在海滩啊，又有公园啊，完全没有social distancing，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个个都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生活的细节里面尽量去所谓的cope with，去适应，但是适应之余呢，就不要放弃了自己待人做人的尊严。那我觉得这件事才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要你很蛇龟什么都怕，也不是说要你完全大无畏不怕死，明知有事的都会做的，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你那个生存的意思，而且你的生活的尊严，我可以用一句英文去话，就系 keep the head up， 就咁解啦。 Exactly。嗱，顺带一个 update 啦，都讲翻 Bobby 呢位朋友啦。本地的而且确系有组织咧，系正在推动紧加拿大政府考量签证方面咧，系放宽香港嚟嘅人，又或者香港留学生或者所谓救生艇嘅呢一个嘅政策。不过实质政策未有出台嘅，我哋大家有留意加拿大新闻嘅，其实我哋大家都知噶啦。自由党政府而家咧喺应付一个叫做We Charity 嘅醜聞，所以其實咧，我諗佢哋其實而家咧係應自顧不暇，咁所以咧暫時咧好似冇乜嘢，但係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大家都喺度推動緊嘅，咁所以咧，我諗大家有少耐性咧，或者我哋可能冇澳洲咁快。But we are doing, we are working on it。 依個都係一個本地幾重要嘅，即係加拿大幾重要嘅新聞嚟嘅。 係啦，咁啊，當然呢個唔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問題啦。咁樣咧，我哋落呢個主題啦。咁樣咧就我哋今日其實咧就係話咧就發生咗，即其實呢個禮拜啦，星期一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爆嘅報道喎。Chris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 嗱，咁樣嘅，我哋認識一位朋友咧，佢嘅名咧就叫做 Lee Meng Yan， 譯做中文咧就係葉麗夢，葉咧係門字裏邊做個一二三個三字，係 燕。 对不起，炎港大病毒学家炎黎木逃亡美国，向 Fox News 爆料，就指控中国蓄意隐瞒病毒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咁事件就系咁样嘅。咁旧年十二月咧，就对不起，就系佢系呢个 Fox News 个网站咧，你就可以睇到佢大约十三分钟多啲嘅真情对话咁样嘅。咁大约系旧年十二月开始，佢喺港大嘅实验室嘅导师咧就俾佢研究。在中國出現的一個類似沙士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根據他顯示的一些微信對話記錄，因為他中國內地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同行在交換一些消息，其實當時中國內部已經有研究人員知道有家庭集體感染這個情況，意味著是有人傳人的，但即使是經過一個月之後的1月9日，世界組織當時呢，即是 世界 衛生組織當時是向全世界報告說，中國當局告訴他們新型的冠狀病毒是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咁即係話咧，你跟翻啲對白咧，就係話中國有關當局咧係蓄意隱瞞有人與人之間嘅傳播嘅。咁呢位葉博士咧喺實驗室嘅導師咧就提醒佢：我哋會惹上麻煩，如果我哋唔保持沉默嘅話，我哋會惹上麻煩，我哋將會被失蹤。咁我諗可能係真係正正式式喺啲咁主流嘅傳媒，英國美國嘅傳媒咧就報道呢個中國嘅偉大嘅國情就會係被失蹤嘅。咁我睇曬嗰十三幾分鐘幾嘅報道，你都有啦。咁第一咧依位葉女士咧，佢個內地口音都幾重嘅。咁其實呢樣嘢都唔正，一啲都一啲其實 唔出奇，因為其實老實講句，佢話佢自己係大陸落嚟喺香港做研究噶嘛。 咁其實喺香港做唔同嘅研究，其實好多內地人呢個都一啲都唔出奇。咁我覺得佢咁提及，即係有關嘅掩飾咧，佢係提及港兩名嘅港大人士係開名兼有相嘅。咁而且佢哋都係同世衛組織有關啦。咁個故事似乎都幾完整，並不是係話啲空泛嘅指控。哎呀，邊度收到料？中國內部咧又咩咩權鬥有乜問題？個個都係依啲一個二個，全部都係 speculation， 又話天滅中共，又唔知幾時會滅。佢又唔係話講到咁空泛，佢有啲好實質嘅故事喺裏邊。而且呢位葉女士咧，佢本身都有啲聲望嘅，佢喺呢個《刺針》雜誌咧都登過論文嘅。咁所以其實就咁睇第一陣咧，你的而且確了覺得佢嗰個 storyline 咧係都幾完整嘅。 佢喺《刺針》嘅論文主要係一啲乜嘢嘅內容咧？其實 係啲傳染病學嗰啲啦。即係其實我都睇過佢一啲storyline， 其實都係一啲好專門嘅研究嚟嘅。咁我哋呢啲門外漢梗係唔知道咁多啦。咁、 okay. 但係重點咧，佢未必係親手去研究呢啲人與人之間嘅 case， 即係講呢樣嘢係武漢開始噶嘛，唔係香港開始噶嘛。重點咧係佢收到消息，而廣大嘅各方面咧係有人蓄意叫佢唔好將呢啲嘢發放出嚟，這個先至係重點。咁我覺得個重點並不是佢自己有冇親手研究過呢一樣嘢。 咁樣咯。咁港大既然係係港大發生嘅事，港大有冇回應？ 其實好得意嘅，依單新聞另一樣都幾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有關當局嘅回應咧，就非常之曖昧啊。第一，香港公共衛生學院喺回應 Fox News 嘅查詢嘅時候話，葉麗慕博士已經唔再係港大職員。 係。 句號。 OK。 好啦。港大醫學院5月21日接受香港零一電郵訪問回應咧，就話依位前博士後研究員葉麗夢已經不受雇於香港大學，佢過往所發表嘅個人意見及觀點，按學術探究及自由表達嘅原因，並不代表本大學嘅立場。 OK， 句號。 OK， 咁我就只可以咁樣講啦。始終呢個即係 Fox News 嘅指控都幾嚴重啦。雖然我哋可能唔係第一次聽啲類似咁嘅，但係對一個國家係有咁樣嘅深層嘅操作去掩飾一啲真相咁。咁似乎一個咁嚴重嘅指責咧，似乎有關當局嘅回應咧就曖昧到直頭係輕輕放下。咁你睇翻平時一貫嘅中國外交部嘅一啲咁樣嘅發炮咧，就我只可以咁講咧，即係依個香港咧就唔怪得一定要立港法啦。真係外國勢力干預，真係～即係仲物過71，真係咁有一個喺左緊嘅，真係吹唔著，真係冇辦法，真係我哋呢啲男人咁，我覺得實在真係冇辦法唔搖頭嘆息啊！ 不過老實講句，其實中國外交部今次啊，真係整得有啲奇怪嘅。老實講句，因為點解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呢個週末亦都發生咗一樣嘢咧，就係星期五嘅時候咧，美國國務院對中國嘅四個新疆官員咧就作出呢個制裁，咁樣咧就星期一咧都算快噶啦，因為過咗個週末，大家都放假噶嘛。OK， 咁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咧，中國嘅外交部發言人，我冇記錯，應該係華春瑩講嘅呢次係。咁華春瑩咧就已經出聲咧，就話要制裁翻美國嘅四個官員咁樣，反應其實頗快嘅。OK， 咁但係葉麗夢呢壇嘢咧，第一我就。中國完全冇反應，你知道咧？中國外交部好貼心噶，佢哋唔單止佢哋嘅外交部嘅發言人嘅反應咧，唔單止咧有大量嘅片段會出現啦。另外咧，佢哋咧喺外交部嘅網頁咧係好貼心地有埋 transcript 噶。 其實即使係你睇下香港政府呢幾年咧，都有一個風氣咧，就係嗰啲公文咧係深夜發表嘅。咁似乎， 但係唔係喎？中國外交部嘅次次都朝頭早嘅喎，個個記者齊曬嘅喎。 我意思就係話， 如果他真的有心的话，他可以选择半夜三更趁你大家睡觉的时候，他发表都可以的，但他没这么做。 啊、OK, 我意思就是这 样。Okay, 是但无论怎样都好，即这个反应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很大，很快。 一般来 讲 很快 很 大，兼且 是一支大棍这样勾下来的。 但是呢艳丽舞这坛东西中国外交部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外國傳媒又是一點反應都沒有，除了 Fox News 之外、 嗯、 正常你可以說 OK, 美國傳媒很多被赤化 something like that 這些東西、 啊、 即你可以這樣說、 啊、 中傷是 whatever, 但是正常來說所有外國傳媒他們不會 Fox News 這壇事這麼鬼大，你沒有理由不回應的、 嗯、 但是呢在美國所有傳媒很靜沒有說話、 嗯、 因為正常來說你就算 New York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呢啲咧，佢都應該會有一篇跟進嘅報導。你至少都會係 word by word 引述翻葉文講嘅嘢。 即係一班，即係一都一間一單都幾震撼嘅事。 係好正震撼嘅，因為喂大佬呢條友係真真正正親身經歷中共對佢哋嘅一個嘅打壓，即係完全俾你講嘢。完全隱瞞喎，咁嚴重嘅嘢，你冇理由唔提噶 ，OK？ 但係真係除咗 Fox News 之外，冇人提及。香港有好多好多媒體，你仍都係嗰句啦，佢哋都被赤化啦，咁但係 收咗錢啦，咁 係收咗錢啊，咁你最少南華早報都會提一提，可能係好細嘅一段嘢，但係佢都會提一提，冇。 嗯， 唯一提过的媒体是香港零一。 咁我觉得呢样嘢先至系有啲，我可以咁讲系好鬼啦。咁你其实大家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之前将佢呢位研究学者嘅中文名咧就打落去 Google search。咁好，我国内好话大个围墙之内嗰啲 search engine 我唔知咧，我净系试下 Google search。咁即使系连苹果都冇报道，苹果有专栏。有提及過呢件事，但就印象中就好像找不到。 係咯，蘋果應該會睇睇嘅。 咁就是香港零一報導，咁啊，仲要咧係於斌海做老細嘅。咁於斌海喺內地嘅千絲萬縷關係啦。咁點解會香港零一報導得比較詳盡咧？咁我就覺得都幾值得大家喺度背後有一啲嘅思考啦。 係啦，即係其實你睇到其實成個即係講真，即係老實講句，我覺得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係咩嘢咧？我覺得其實咧就係話，我其實唔係好需要艷麗夢呢啲嘅證詞，唔需要呢個獨家訪問。 嗯、 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國係報曬數噶啦。因为已经不止一个科学报告已经指出一样东西，中国最少都报细了十倍，最大的报细六十倍都有听过。这些全部都是科学期刊入面报道的东西。所以其实甚至近排世卫都开始承认，他没多久上个礼拜而已，他才说过说、中国是我们十月三十一号留意到。在當地媒體定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佢唔係正式由政府通報嘅嚇，當地媒體於是去問中國嘅衛生部門，問咗兩次，中國衛生部門係一月三號先至正式回應話係有單咁嘅嘢， 嗯， 係啦，即係連世衛都咁講嘅時候，即係 which is 我哋大家都知道世衛有少少嘗試隱瞞，即係開頭嘅時候有少少嘗試隱瞞中國疫情啦。即通單佢啦，即係甚而知就係話連世衛都開始咁講嘅時候， 嗯，你就知道哇，真係唔好對路。 係啦，即係艷麗夢呢一個證詞其實唔係好需要佢存在，我都知道中國政府有隱瞞噶啦。艷麗夢嘅證詞能夠帶嚟一啲咩嘢咧？我睇唔到有啲乜嘢好新嘅嘢，佢講嘅嘢其實好多都係其實之前嗰啲科學報告，或者甚而至係世衛最近改正功出嚟嘅嗰啲嘅信息係一模一樣嘅。 嗱、嗯，我覺得咁。其實你話齋，你睇翻依一個研究學者講嘅嘢，好似同之前咩李文亮啊嗰啲意思差唔多。但係喺我眼中咧，至少喺美國人嘅眼中咧，今次係牽涉到香港有人物。意圖去阻止呢單嘢揚出嚟， 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新聞一個都幾爆嘅地方啦。因為第一，始終呢個所謂嘅武漢肺炎係武漢發生噶嘛，當初大爆發都喺中國國境裏邊、香港直到今日佢嗰、那個感染亦都唔多。咁但係呢個係一回事，即係香港嗰啲政策好似都幾好似都幾緊，呢、這個感染數字一路壓到底，呢個係一件好事。但重點咧就係話有兩名港大嘅人士。是阻撓呢一位研究員去發布呢件新聞嘅，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都幾搶眼球嘅地方。以前我哋就話：哎呀，共產黨啊、大陸啊、乜啊、物啊、冇自由啊，依樣嗰樣。依今次唔係喎，係港大裏邊兩位高層都係有涉嫌喺參與呢啲操作。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以前冇聽過嘅。 係。係，即係其實咧，嗱，當然唔係話否定嚴麗慕講嘅嘢唔係事實。老實講句，嚴麗慕講嘅好多嘢都是事實嚟嘅，但是我看不到他同埋之前報道的嘢有幾大的分別。我反而覺得就係話佢嚴麗夢呢一個嘅政治咧，係有少少 politically driven 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我覺得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我覺得嚴麗夢佢講嘢咧，佢俾我感覺太過 determined 啊。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有少少俾我感覺唔多似係佢好 care， 反而有啲似係有少少就咁講出嚟咯。即係我感覺就係、是，即係所以我有一個 suspicion 咧，其實就係話呢一個嘅報導咧係有少少 political driven， 係 for。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國政府 Fox News 咧係好 pro Donald Trump 嘅， 我犀利忙，我戰心不息嘅眼定， 即係好 pro 呢一個 Donald Trump 嘅，即係佢有少少就係幫 Donald Trump 講好説話，或者幫 Donald Trump 塗脂抹粉嘅嗰種味道響樹，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係有少少幫佢講嘢嘅，即係幫佢嘅政策護航。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使去到一月嘅時候，其實國內已經爆到1月23日已經開始封城啦。老實講句，但係 Donald Trump 都仍然喺唔知1月20幾日嘅時候咧，就出 tweet 話中國處理武漢肺炎處理得好好。去到3月嘅時候都仲話啊唔需要嘅，冇問題，我哋唔使驚嘅，心飛飛得。跟住去到後尾突然間嚟個轉態，而家突然間就話中國做得唔好。因為中國的武漢肺炎，所以我們就要制裁中國 whatever something like that， 跟住現在就好像很硬，最近這個零兩個星期才開始很硬的，即是他其實是不是為了 Donald Trump 這個政策轉變護航呢？我不敢說，但是有一個這樣的意味在樹，其實是 咁另外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幾奇怪，即係我去到依度咧，就不妨講下我哋中國偉大嘅文化啦。咁、大家亦都睇過《三國演義》啦，亦都知道周瑜打黃蓋依一啲苦肉計啦。咁有陣時都係人鬼邪神兩不分嘅。咁如果大家對政治或者呢啲所謂嘅雙面間諜或者睇得啲拳鬥嘅多，咁大家都會發覺其實有陣時有啲雙面間諜咧，佢可能同你同佢。來往十次頭嗰十次，佢都講嘅每一樣嘢都係真嘅。係第十一次嘅時候咧，就先去睇攤。 即我覺得就係有啲類似香港01嘅 situation 咯。香港01就係有啲有少少開始嘅時候講啲嘢好似好泛民嘅，係嚇。然之後咧就喺最關鍵嘅時候咧，就講一句嘢咧就打冧你噶啦。即嗰種咁嘅 situation， 有時咧，我覺得咧就係話點解某些人佢講嘢好似特別激進，特別搶眼球、啊、 或者不如咁講啦，你可以咁講就係忽然愛國或者忽然反共，對某啲人嚟講都係一種事業嚟嘅。係 啦 ，OK， 即可能就喺最關鍵嘅時候突然間嚟個反艇。 係啦，一個 opportunity 啦，即我哋都係講一個我哋呢個節目唔係捉鬼嘅，我哋冇咁得閒。 係啦，即但係我 哋 只係 提出合理懷疑啫。 即我哋要有個有個懷疑，因為其實因為的而且確有好多嘢唔係話喂。無端白事，即有很多人突然間講很多事實出來，好像對中國好像很不利的樣子，但是原來即我們不點名了，大家知道是什麼人的了、 都難講是什麼人的，其實 但其實即有很多所謂民運分子或者民運組織呢， 即係好多都係，好多都係表面上好似好激進咁樣樣，跟住大家就覺得好 work 咁樣樣，然之後就突然間咧，就喺最關鍵時刻嚟同你反過艇， 嗯，或者唔覺意 嚇，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好多時候你諗住某個政黨一定係反共嘅時候咧， 嗯， 唔好諗到咁穩陣，因為其實佢有時。其實可能是做俾你睇。 係啊，少年你真係太年輕了 係咯，即係另外一樣嘢，我諗其實最重要的另一樣嘢就係話咩嘢咧？點解嗱？其實佢話佢四月廿三號搭國泰 係 離開香港， 去 嚟咗美國，即係有個唔知乜嘢組織，佢甚至連名都冇講嘅呢個組織。 咁呢個係 協助佢嘅嚇，呢個唔緊要嘅。但係佢而家七月先至，因為其實禮拜一先至講出嚟嘅啫嘛。嚇！例如七月先至嗱，無端白事噏出嚟，咩事咧？ 咁究竟四月同七月之間發生咗啲咩事咧？ 嗱，即係你諗下 ，OK， 我俾你一個 benefit of the doubt，OK，、okay? 你四月廿三號嚟到 ，let's say 五月頭啦 ，OK， 你可能用兩至三個禮拜 settle， 用咗兩至三個禮拜俾殺手喎 ，whatever， 但係都七月咯喎。點解係呢個時候先講咧？ 嗯，我唯一嘅解釋咧就係話，可能當局真係要查一啲嘢啦。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都係撐起啲廣告啦。我哋呢度，我身為一個外國藍絲，只可以不斷重複、重複、重複又重複，真係英美大國亡我之心不息啦，係咪？我哋成日都躺我哋成日都聽呢個所謂嘅放地雷。咁你知啦，放地雷幾時放？放幾大？放幾細都好有學問噶嘛，放太細好似拗行咁，放太大就含包產咁，好似就冇咗呢個意義。或者有時太早爆又唔好，太遲爆又唔可以，時間隔量啱啱好，其實都係一種即係一個好 precise 嘅功夫嚟嘅。咁呢個炸彈喺七月咁樣爆發，咁啊之前之後啊，咁有冇啲咩其他有關聯嘅咧？譬如話，跟住即係最近通過嘅香港自治法，咁我可唔可以其中一種理解呢件事嘅方式咧？就係話以前共產黨點樣去撳低啲消息都始終都係共產黨自己嘅事，但係正如我正話所講，今次咧係廣大嘅高層牽涉到喺香港呢個地方涉嫌隱瞞呢件事，咁即係再一次話俾美國嘅官民知道，今次真係香港已經完全回歸啦。 係啦，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解讀。 係啦，即係我唔係否認嚴麗夢講嘅嘢全部唔係事實。 事實上，我覺得佢講嘅每一句説話拆開咧都係事實嚟嘅，我相信。 係啦，即係有啲其實好 suspicious。 咁周瑜打黃蓋，佢真係打到鼻腔肉連喎。佢周瑜周瑜真係痛過黃唔係對唔住黃蓋 真 係痛，周瑜係真打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咧，我諗。有啲嘢係其實好奇怪嘅就係佢 show 一個 screen 出嚟，咁但係個 screen 係完全蒙曬嘅。咁你係咪即係若果你係為咗保護證人身份，你咪蒙咗嗰個證人咪得咯？係咪先嚇？即係 Adobe Premiere Pro 係好易做呢樣嘢嘅啫。其實老實實，即係但係佢係成個蒙咗，我又睇唔到嗰啲字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即係你又冇辦法 show 到俾我睇嗰啲字，佢其實係咪真係講阿嚴麗夢講嘅嘢？咁所以其實係我覺得係 suspicious 嘅 ，actually，即係其實咧，我諗咧，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咧有句説話冇講過，佢話謠言講一千次就會變成事實，呢句佢冇講過，但佢有講過呢句説話，就係話所有嘅宣傳，所謂嘅propaganda 一定是基于事实，它是由事实到再 manipulate， 是的 因为只有是经过某些事实 manipulate， 可能只占三成或者占达七成都好，它有百分之三十或者甚至百分之一不是事实的时候，就是那百分之一不是事实呢就改变了你的立场和观点，这件事我觉得其实呢先至係更加危險嘅， 所謂嘅 spin doctor 啦，係 啦， 就係講一啲由事實有事實為基礎嘅，跟住佢講佢自己嘅 storyline， 一啲一啲一啲一啲咁講，咁啊整下整下就大家就洗咗腦啦。而事實上咧，今次呢件事咧，依位依位研究人員，佢個名嗰三個字咧，我掉落去 Google search， 我唔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嘅search engine 啦，我就用 Google search。咁我正話都話啦，咁其他主流傳媒係冇報導嘅，咁的而且確你就可以理解點解而家香港唔同嘅人佢個政治嘅信念係可以差天共地，因為依個已經唔單止係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 而係 the fact itself 已經係有咁大嘅分別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嗱，我仍然嗰句，我哋唔係否認嚴厲夢嘅事實，我亦都可以好強調一點，我唔需要嚴厲夢嘅證詞去證明中國報世數，世衛有漏洞。但係我發覺嚴厲夢講嘅呢段説話，其實有好多 Splin Doctor 嘅手響樹四圍去，所以我覺得。我要聽嚴厲夢的這一段說話的時候，我覺得是需要 criticism， 更大的 criticism 去想，因為我不想就是說 他會不會有其他額外的訊息想掟出來，而這些額外的訊息才是其實才是這個 interview 真正想掟出來的東西，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危險的。是的，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到下一節咧，我哋其實咧係需要咧係翻翻去歷史，我哋要睇翻咧就係話一段過往嘅歷史對於我哋今日係理解嚴厲夢，又或者係理解所有嘅所謂 propaganda 呢一樣嘢，有一個好重要嘅 interpretation， 有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我哋係需要理解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再傾過。